河滩上布满了紫花地丁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紫的宁静，紫的温婉。距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，就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，童心竟然浑然不知。河滩上有许多光滑的石头，一棵大杨树斜躺在河流之上，显然是刚刚过去的那场洪水掏空了它的根基，但它依旧枝繁叶茂，没有一丝死亡的迹象。已是深秋，这里依旧充满生机。王后生说，这些紫花地丁可真美啊，可惜马上就要败了，他们明年还会再开。说完这句话，童心的心里一阵酸痛。是啊，花败了还会再开，人呢？人枯萎了该怎么办？童心撑起画架，调好颜料，准备记录下眼前的景色。但是当童心做完准备工作，却没心思下笔了。眼前这些充满生机的溪流、鲜花和无名草，不应该只将它们画下来，应该走进去与它们亲密接触。于是童心又收起了工具，他提议，我们在河滩上走走吧。好啊。王后生像一个安静的随从，跟在童心身后。他们沿着河滩一直往山脚下走。这样的场景，该说点什么呢？童心完全没有交流的欲望，他只想机械地走下去。眼前的风景就是最深沉的交流对象。王后生心里翻腾着，却没找到一句合适的话。你冷吗？不冷。饿吗？不饿。除了这两句尴尬的对话，他们再也无话可说。一直到太阳落山，他们才驻足在山脚下。如果不是天色渐暗，童心还会继续走下去，走进那色彩斑斓、秋意盎然的深山里。那是什么？山坡上有一大片高大的植物，白色的枝叶像羽毛，在风中摇摆。啊，是芒草，草原上很常见。怪了，咱们这里竟然也有这东西啊。童心惊叹道，真好看。王后生一个箭步窜了出去，他在河滩上奔跑，然后穿过一片田野，爬上了山坡。他瘦弱的身影像一名高中生。回来的路上，王后生摔了一跤，满手是泥。他拽了一把草擦了擦，然后把一大捧芒草递给童心。给你。王后生的眼神像发烫的水，添一把柴就能咕咕作响。哎呀，手划破了。不碍事。给我看看。哟，都破皮了。童心拉过王后生的手，捏住他的指尖说。王后生先是抽回手不让童心看，又突然伸出手来握住了童心的手。童老师，你真好看。童心想缩回手去，但王后生攥得很紧。哪里好看了？哪里都好看。那是你没见过更好看的。谁说我没见过？ 电视里的女人我见过多了，都比不上你好看。童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从你来义城那天起，我就丢了魂儿，上课睡觉都想着你，见到你又害怕得要命。我曾想，如果能跟你睡一觉，就是死了也愿意。 王后生有些语无伦次。童心说， 你们男人什么喜欢呀爱呀都是假的，脑子里想的还是跟女人睡觉。 他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，眼前这个男人像一张铺开的纸，空洞又舒展。童心犹豫着，不敢轻易下笔，怕画错了画儿。 童老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和你在一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我现在就想着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工作，天天能见着你就够了。你为什么不找个人结婚好好过日子呢？没见到你时我是想着结婚呢，见到你之后就不想结了。你不该这样想，我是有家室的人，孩子都上小学了，我们做个普通朋友，在一起聊聊天不挺好的吗？ 王后生不说话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童心转身看他时，王后生竟然满脸眼泪。 大男人怎么还掉眼泪呀？ 童心拍了一下王后生的肩膀，想给王后生一点安慰，王后生却顺势倒在童心的怀里，脸埋在童心的膝上。这个可怜的男人多么招人怜惜。王后生身上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泥草味儿，精瘦的身体热得发烫，他嘴里呼出的热气穿透了童心的裙子，湿热的气流在童心腿上爬升。童心有些慌乱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抚摸王后生黝黑的脖颈。这一摸不要紧，怀里的男人像领了奖状的小学生兴奋起来。王后生的两只细胳膊勒住了童心的腰，喘着粗气在童心怀里乱拱，从腰间到胸前再到脖颈。童心的脑海里浮现出赵腾飞的身影，面孔是模糊的，只记得他沉重的身体压得自己喘不过气。他们上一次亲热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赵腾飞醉醺醺地爬上来，手都懒得动，只用嘴巴在童心身上磨蹭。笨拙的双手在童心身后折腾了好一阵子，也没能解开胸罩。赵腾飞竟然就此放弃，一转身，沉沉地睡了。 童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 王后生此时胡乱地表达着，他把童心推倒在草丛里。王后生的力量让童心挣脱不开，直到王后生掀起童心的上衣，把手伸到童心的背后试图去解开胸罩，童心才猛然清醒。推开王后生，童心翻身站了起来。 不，我不能害了你。 王后生坐在草丛里可怜巴巴地祈求， 求求你了，让我再抱抱你好吗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童心转过身朝河滩下游走去。在车里，王后生恢复了平静， 对不起，我刚才太激动了。童心靠在车窗上，看着路边的灯光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听说老城区要拆迁了，我家在那边有一座小院儿，如果拆迁的话能换两套大房子。我这些年的工资一分都没花，一直攒着呢，有30多万。我妈说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买一辆宝马车。童老师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 啊， 我有个同学在省城办美术培训班，赚了不少钱。如果我们能在一起的话，我会辞职去省城，应该比现在赚得多。我还想在新城区开一个咖啡馆，现在义城喜欢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可是却没有一家像样的咖啡馆。 王厚生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对未来的规划，直到他发现童心已经眯上了眼睛，连哼都不哼一声。 把我还放在公园东边的小路上吧， 童心说， 那里没有路灯，太黑了，再往前走一段离你家近一点。 好吧，随你。 王后生又往前开了一会儿，在距离童心家最近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。童心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服，说了句谢谢，然后朝小区走去。赵腾飞还没回来，童心第一次觉得赵腾飞不回家是件让人轻松的事情。当童心洗了澡，穿上睡衣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刚才发生的事情开始在脑海里回放，实在有些唐突。今天出门的时候可没想到会发生这些，如果自己没有推开王后生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会在河滩上做爱？那样的话就真是太疯狂了。王后生的眼神温柔的让人无法拒绝。事实上童心已经被他点燃了，王后生再坚决一点，童心就失去了抵抗的力量。所幸他们停下来了。童心想起来了，王后生竟然谈起他的家产。这个可怜的人想得真是太远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第二天，赵腾飞妈妈过生日，老太太已经可以自理了，医生说她需要活动，干点活对她有好处，但她只在家里活动，出门时还是习惯坐在轮椅上。她不愿意让人看见自己难看的走路姿势，他担心自己的走路姿势会影响儿子的形象。赵腾飞是政府大楼里的领导，自己不得不顾及这一点。赵腾飞妈妈穿一件暗红色的缎面外套，安静地坐在轮椅上，她的妹妹在身后推着她。义城大酒店里高朋满座，除了家里的亲戚，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，所有人都会来到包间向他祝寿，说一些好听的话。赵腾飞站在身后，不时地向他介绍来宾的名字和职位。开餐之前，全家人来到酒店大堂合影留念。他和赵修齐坐在最前面，他抱着小孙子， 多多站在他们中间，身后是亲戚们。摄影师摁动快门时，人们齐声高喊茄子，那一刻幸福达到了顶点。多么幸福的一家，他所想的都如了愿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唯一让他感到烦心的是儿媳妇，童心像一双小号的鞋，穿在这个家的脚上，随时随地让人难受。如果说为了顾全大局，儿媳妇之前的种种不适他还勉强可以接受的话，那么昨天晚上赵腾飞姑妈给他说的事情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，对于他们赵家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必须要出面找童心谈谈，告诉童心如何做个称职的媳妇。宴席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，送走客人，亲戚们又回到家里，再吃点水果和甜点，让欢乐的气氛再持续一会儿。男人们在客厅里聊天，童心妈妈把童心换到卧室里问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没干嘛呀。童心意识到气氛有点不对，婆婆的脸又恢复了中风时的样子，左侧上提，右侧下垂，整张脸像结构失调的雕塑。你和腾飞结婚十多年了，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？我们做长辈的管不了，也说不着。但有一点你得清楚，女人得守妇道，要知道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腾飞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我们老赵家不允许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。妈，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，不用绕弯子。腾飞的姑妈问，昨天晚上是不是王后生送你回家的？是他送我回家的。怎么了？你们是在审问我吗？童心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下车时好像有一辆车停在他们后面。看来昨天晚上的事情他们知道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依依自嘲道，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、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，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，敬请期待。